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我坐在走廊转弯处的长椅上抽烟，清洁女工小夏在不远处用拖布拖着地。我头脑空空地看着那拖布在地砖上移动，先是一横，然后一折，再上挑，接着像蛇一样扭动了几圈，拖布就这样反复地运动着。我突然觉察到，这拖布的运动方式正好是在地上反复写着一个字儿：死。我为这一发现感到震惊。再看小夏，他正面无表情地操纵着拖布的长杆，有规律地运动着。我想，前23床的病人秦丽是他的同乡，秦丽的死亡是否对他的刺激较深，因而在他拖地的时候无意识地表达了他的某种强迫性的恐惧呢？我很难解释。我站起身向走廊外边走去，回头再看的时候，那个拖布的运动方式又变成之字形了。路过吕小亚的病房，我顺便拐进去坐了一会儿。手术后的吕小亚恢复的还算正常，已经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微微坐在床前，正给他按摩手臂和肩头。吕小亚说：“哎，这卧床的日子真不好受，腰酸腿疼的。”我安慰说：“再过些日子，你就可以下床走动了。”奇怪的是，我和吕小亚闲聊了好一会儿，微微突然变得像个哑巴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机械地在吕小亚的肩头反复地按摩。微微的脸色有些苍白，像生了病似的无精打采。我记得微微一直是很活跃的，我想他不会是不欢迎我吧。从吕小亚病房告辞出来，我想到楼下散散步，便进了电梯。电梯向下，指示灯在13层的时候停了下来，门开了，进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电梯门关上，继续下行。在电梯里，我站在门边的左侧，那个男人就直端端地站在我的面前，几乎没有距离。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空荡荡的电梯间，心想，他为什么不能后退一点？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举起右手，猛地向我伸过来。我叫了一声，本能地说：“你要干什么？”我的这个声音让他 也吃了一惊，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同时，他已经伸出的手越过了我的肩头，按亮了六楼的按钮。我这才发现，我站的位置刚好遮住了电梯间内的按钮盘。六楼到了，那个男人走了出去。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看见他还回头对我笑了一下。这让我为刚才的虚惊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起了惊弓之鸟这个词儿。是啊，我必须坚强起来才行啊。宋清登上了通向季医生家的楼梯。那天晚上，当季医生提到给秦丽用错药的事情，并且愿意替他保密的时候，宋清真有一种死去活来的感觉。然而，当季医生要宋清今天去他家好好谈谈的时候，宋清又本能地产生了某种畏惧。当人有了某种可怕的秘密，需要和别人结成同盟的时候，这种别无选择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绝望。七楼到了，宋清按响了门铃。季医生穿着一件条纹睡衣坐在沙发上，小方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午餐。听见门铃响，季医生愣了一下，从飘飘荡荡的思绪中回过神来。门开处，穿着衫衣牛仔裤长发披肩的宋清站在门口，他的脸上有点疲惫的感觉，大概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季医生有把握地认为，给秦丽用错药的事情暴露之后，宋清一定是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夜。坐下之后，季医生首先安慰宋清说：“给秦丽用错药的事啊，你就别放在心上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并且秦丽作为晚期癌症病人，她的死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总之，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就让他这么过去算了。你相信我，会永远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宋清哭了起来，他又怕又感激，他说：“那天晚上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完全记不得了。唉，怎么就会用错了药呢？唉，我可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没事没事啊，都过去了。”季医生递给宋清一张纸巾让他擦眼泪。“以后啊，没人会提起这件事儿了，啊？”宋清抬起脸来说：“季医生，你真好。我确实不是有意的。”“好了好了，啊，今天我搞了点菜，庆贺这件事情平安过去。啊，老师上夜班，也该慰劳慰劳我们的肚子啦。”季医生打开了一瓶红葡萄酒，宋清慌张地说：“我不会喝酒啊。”季医生笑了一下说：“哈哈，没关系，没关系，你多少尝一点就行。我呀，就喜欢这个玩意儿。”他们不太自然地碰了碰杯，红酒在晶亮的高脚杯里晃荡着。 深红色的液体有点像挂在病人床头的输血瓶里的东西。宋清浅浅地尝了一口，酸甜中有一股淡淡的酒精味儿。医生说：“啊，还记得上次在这里聚餐吗？啊，啊，也是喝的这种酒。到后来，冬雪都喝得有点醉了，但是都很高兴，记得不？那是2年前的事儿了。”董雪的生日晚宴，穿着露肩晚装的董雪美得逼人。她频频举杯，言谈间高兴和伤感混杂着。这和酒的品质很相近，多种成分混合在一起，给人的舌头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宋清到来的时候，季医生略感意外。董雪搂着宋清的肩膀对季医生说：“是我请他来的。”季医生连忙说：“哦，欢迎欢迎欢迎。”当晚参加晚聚会的还有董雪的妹妹董凤。她的个儿比她的姐姐还高一些，典型的模特身材。但职业却算是宋清的同行，在一家精神病院做护士。另外还有一位叫兰兰的女子，是董雪在歌舞团工作时候的女友，后来在酒吧夜总会之间串演。她自嘲地说：“趁着身体还有本钱，挣些钱罢了，不过以后老了可就真没法过了。”董雪接过兰兰的话题说：“真是啊，女人就活个年轻，老了就藏到幕后去了。最多是等观众走完之后出来扫扫场地而已啊。”兰兰说：“哦，这个比喻真是好极了，来，大家干杯吧。”也就是从这次聚会开始，季医生才发觉董雪和宋清的关系不错，挺亲热的。他们俩见面的机会很少，因为季医生并不主张董雪和医院里的人多来往。季医生认为，医院里的不少同事对他娶了这个演艺界的老婆颇感意外。一，是年龄悬殊10来岁；二，是季医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刻板。由此一来，这桩婚姻似乎是浪漫了一些，各种风言风语的议论在医院的各个角落里窜动，这让季医生甚为不快。因此他从来不让董雪和他的同事们接触。董雪怎么和宋清好上的？季医生感到有些纳闷。其实除了董雪有一次到值班室来找季医生，这个时候他们俩见过面以后，宋清和董雪并没有真正的交往过。有时候在宿舍区遇见都只是寒暄几句而已。当然，宋清能够感到董雪对他很喜欢，接触中常表露出想和他深交的欲望。宋清感到董雪是想找人说话，他似乎有些孤独。这样接到董雪的生日聚会的邀请，宋清并不感到意外。季医生看着宋清说：“是啊，那次聚会董雪喝醉了，你扶她去了卧室，她说了些什么胡话吗？”宋清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董雪很沉地斜倒在床上说，我没醉，我要出去，我不想待在这儿。接着董雪半眯成眼睛，喃喃地说，他的心里乏闷。宋清说，啊，董雪那天晚上喝的是多了点儿，我记得他只是说他心里难受。哦，季医生又问，那么后来你们交往过吗？宋清摇了摇头。季医生的讯问让他感到诧异，这是怎么了？难道季医生以为他和董雪之间会有什么秘密吗？或者季医生以为他宋清知道什么有关董雪失踪的线索吗？季医生端起了酒杯说，来，干杯，过去的就过去了。宋清听着这话，不知道是指他用错了药的事儿，还是董雪失踪的事儿。他说，啊，我只能尝一点。啊，季医生，你喝吧。季医生一扬脖子，一饮而尽。他说，啊，董雪太让我操心了。你说，他还会回来吗？宋清到季医生家聚会这件事儿，我知道的实在是太晚了。现在想来，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全部的真相，或许可以阻止很多可怕事件的发生。当时我只是对宋清生病休息产生过一点疑虑，尤其是对他膝盖上的伤痕。我问到时，宋清有些支支吾吾的，但是我确实也想不出更多的缘由。宋清生病休息了好几天以后，终于到医院上班了。我发觉他最大的变化是有点儿神情恍惚，有好几次将药物、温度计什么的遗忘在病房里，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跑来寻找。这天晚上，宋清塞给我表弟一支温度计以后，竟一直没来查看。在走廊上，我看见宋清步态凌乱地走来，便提醒他该去查看和登记我表弟的体温了。他这才刚记起似的连声说，哎呀哎呀，差点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宋清走进我表弟的病房，对着灯光仰起头看了看温度计，又把体温记在值班记录上。表弟问，宋姐，你的病好了吗？宋清点点头说，啊，就是一点感冒，没什么。我感到宋清的这个回答有些言不由衷。我看见床头上那本《论黑洞的形成和宇宙的前途》的书。宋清问表弟说，你还在念这本书啊？我插话说，我表弟呀，已经成了宇宙迷了。宋清一歪脑袋说，哟，看不出来吗？已经快成学者了。这一瞬间，我看见了以前的宋清。实际上，他是个很容易快乐的人，但是，这种生动的表情只在他的脸上一掠而过。话一说完，随即他又沉郁下来，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在背后牵着他。夜里11点， 宋清将我表弟的病房门推开了一条缝，我看见他跟我招手。我走出去，他说要我陪着他在值班室坐一会儿。他说季医生去手术室给病人做手术去了，小梅呢趁机溜到楼下去会她的男朋友，她一个人待在值班室里，心里害怕得很。我陪着宋清走过长长的走廊，路过卫生间的时候，宋清慌张地闪到我身体的另一面。他说小梅给他讲过了，在他生病期间，微微在卫生间里遇见了那个可怕的黑衣女人。宋清认为这和他所遭遇到的是同一个人。这个影子似的女人穿着黑袍，戴着大口罩，而宋清遇见他的时候，他没戴口罩，脸是纸一样的白。宋清说，如果不是你也和我一起遇见过这个女人，你一定以为这不是真的。是啊，现在事情越来越明显了，这个女人确实存在，总是在这个医院里闪来闪去的。小梅还跟我讲，她的男友郑阳还跟踪过这个女人，后来这个女人在太平间附近一闪就消失了。哎，你说这不是鬼是什么？宋清坐在值班室里给我讲述这些事，他还时不时地侧着脸望望门外，这弄得我也有些紧张。实在说，自从那次和宋清一起去季医生的住处，在半夜的楼梯上遭遇那个黑衣女人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我认定这肯定和董雪的失踪有关，但是这个黑衣女人是谁呢？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但是宋清在那天晚上却非常肯定地说，这个黑衣女人就是董雪。他判断说，董雪失踪以后非常神秘地死在了外边，这样她的魂回来了，至于她回来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宋清的这一判断让我吃惊，尽管这黑衣女人的出现没法解释，但宋清从来还没有真正相信过鬼魂再现，因为这对任何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个笑话。而此刻，在他奇怪的生病几天以后，却突然地相信了这种荒诞的判断，并且还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个影子就是董雪。无论如何，我感到宋清的这一变化使事情更加复杂和难解了。我想起了去宋清的住处看望他的时候，病中的宋清曾经说，梦中董雪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只露着半个脸对他说，你穿了我的衣服。想到这儿，我感到宋清似乎与董雪在以前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或者是什么牵连，因为他的这个梦或者有可能出自他心底的某种畏惧。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深夜的值班室寂静而空旷，灯光下我望着宋清，看见他一脸的恐惧和无助，这使我感到有责任在破解这一神秘中出一些力，但是同时我却实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最简单的方式是小梅的那个男友郑阳能在那一个夜里捉住这个黑衣女人，或者他正巧碰在我的手上，那么一切将会真相大白。我不相信他仅仅是一个影子，抓在手里也会消失。不会的，我给自己壮胆说，不会的，不会有这么的玄乎事儿发生。但是如果最终没能有机会抓住他，或者这黑衣女人从此就不再出现了，这完全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一悬念将成为我们大家心头永远的阴影。是的，任何事情如果结果消失，那确实令人害怕，就像季医生的妻子冬雪一样，从美容院下了班，没回家，没电话，没字条，就永远消失了。这确实比死亡更让人恐惧。如果季医生的表述是真的，那么季医生这一年多来还能正常的上班而没有精神崩溃，这只能说明他很坚强。然而在事情未有结果前，我的一切判断只能是猜测，包括宋清在内，我感到他也在逐渐的模糊，逐渐的扩散，使我更加摸不到这个事情的边缘。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我突然奇怪，自己的境遇怎么就会走入了这样一座迷宫呢？那个在季医生家的午餐让宋清胆战心惊。一方面，季医生为他保守他用错药的巨大的秘密，使宋清感到深陷某种可怕的同盟。另一方面，季医生对董雪与他的关系的追问又使宋清倍感困惑，他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季医生喝光了杯里的红酒问道，哎，你说董雪还能回来吗？宋清就略带讨好地说，我想他会回来的。没想到这句话使季医生认真起来，他说，你怎么知道董雪一定能回来呢？啊， 你怎么知道呢？他给你说过什么吗？宋清吓得连连的摇头。姬医生给自己又斟上了红酒，硬硬地说，啊，这样吧，如果董雪失踪前跟你讲了什么，啊，你也得为我保守秘密啊，不准对任何人提起，这样也算是我为你隐藏那件医疗事故的回报，你说这样好不好啊？季医生的这段话让宋清大为震惊。宋清当时只有两种感觉，一是季医生喝醉了，说的是胡话，另外就是季医生和董雪之间有什么秘密，他害怕宋清知道并且讲出去。但是事实上宋清什么也不知道啊，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误解吗？宋清望着季医生说，董雪真是没有跟我讲过什么，我也不会对外乱讲什么的。季医生，这你还不相信我吗？季医生又饮了一口酒说，啊，好吧，就这么定了，我相信你啊，你也相信我啊，再干一杯。宋清从来没有见过季医生这种态度，他非常慌乱地说，啊，我确实不会喝酒，我确实不会。啊，不行不行，你一定得喝喝啊，这才叫相互信任吧。啊，宋清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心里一横，端起半杯红酒一饮而尽。没想到酒杯刚放下，季医生又给他斟上了。宋清伸手想拦住，但是季医生的那种执着让宋清没有办法。再一次一饮而尽的时候，宋清感到已经没有什么可怕了，这酸酸甜甜的玩意儿实在也没啥可怕。宋清感到脸上发烧，头脑里一片空白。宋清主动端起了空碗去厨房盛菜汤，他已经不清楚是自己要喝还是季医生要求的，总之他端起了一只空碗就向客厅通向里间的门走去。这个门是一扇装饰在墙上的穿衣镜。两年前宋清来这儿参加董雪的生日聚会的时候，曾经为这一设计感到很意外。宋清拉开了这面镜子，墙上就露出空洞的门框来。宋清走了进去，迎面是一小段走廊，走廊的侧面和尽头都有门。他一下子不知道厨房的位置了。宋清感到端在手里的空碗像一只罗盘，好像是用来测量方位似的。他感到头脑里一片空白。宋清推开了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眼前出现的又是一条走廊。不过，这个走廊很短，到前面就拐弯了。拐弯过后，宋清看到了一个窄长的小厅，这个小厅空荡荡的，三面墙上都有门。他便随便地推开了其中的一道门，迎面是一道向上的台阶，共有三梯。这里的空间很小，像一个过厅。台阶上又立着一道门，他走上去，轻轻地推开。门开处是一大幅红色的帷幔，像屏障一样。 宋清伸手撩开这金丝绒的帷幔，一间长方形的卧室出现在他的眼前。宋清依稀记起来了，两年前他来过这儿，冬雪喝醉了，他扶他来到这儿躺下，当时他就知道一路弯弯的像迷魂阵。刚让冬雪躺下，季医生就赶过来了，很生气的样子，似乎宋清不该到这儿来似的。此刻仍然是这间卧室，大床上罩着鹅黄色的床罩，衣架上挂着一条黑色镂空的裙装。宋清记得，这正是冬雪的晚装，两年前的那次宴会上，冬雪就穿着它，低胸露肩，丝光闪烁，豪华典雅。宋清不禁走到那衣架前，用手摸了摸，他无端地感到一点温暖，像是冬雪刚刚换下身来挂在那儿似的。突然他相信冬雪就在这个屋里，他浑身震颤了一下，冬雪并没有失踪，她就在这屋里。宋清还想起了从自己住房的窗口望过这边，就在最近还在季医生家的阳台上看见晒过冬雪的裙子背心之类的衣服。宋清突然感到害怕，他觉得冬雪随时可能从衣柜后面、门外，或者从其他意想不到的地方走出来。宋清不敢想象冬雪会是一种怎样的面容，怎样的表情。一年多了，他像影子一样沉默在这屋里，而季医生却向外界宣称说冬雪失踪了。这太可怕了。宋清摸了摸床罩，想辨别一下是否冬雪刚刚触摸过。他想象着冬雪突然显身而出，脸上满是血污。他为什么这么想？没有道理。但一想，冬雪就是这种面容，宋清觉得头疼得很厉害。这一刻，宋清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走到这儿来的了，还有，他怎么来了季医生家，来做什么，他什么也记不得的。他在床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沙发软绵绵的，很像冬雪那天喝醉酒后的身子。宋清扶着他，冬雪一歪一斜的到了这儿。突然宋清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他坐在沙发上，手上还拿着一只空碗，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儿，更想不明白是谁向这儿走来了呢？是冬雪吗？他神情紧张地盯着遮在门口的那副红色的帷幔。那天晚上，在值班室里和宋清聊天，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我第一次看见了冬雪的照片。当时我坐在季医生的办公桌前，面对着宋清说着话，桌上的玻璃杯里盛着半杯水，是宋清给我的。说话之间，我的一个不经意的抬手动作把水杯给碰翻了，水顺着桌面流淌，连抽屉里也进了水。 董雪的照片就是我打开没有锁的抽屉用抹布擦水的时候发现的。它压在几摞处方签及医学杂志下面。当然我并不认识董雪，倒是先认出了照片上的另一个人，薇薇。这位吕小亚的女友穿着金属质感的短裙，躺在沙发上展示着她的一双长腿。照片里另一位女人坐在沙发的扶手上，穿一件黑色的衣服，没穿内衣，她隆起的胸脯诱人地半裸着。这是一种典型的时装展示的风格。我感到奇怪，微微的这种时装照片怎么会在季医生的抽屉里呢？宋清凑过来观看，我听见他轻轻地啊了一声，他告诉我，这个穿黑衣的女人呢，就是冬雪。从照片的构图、用光、色彩等方面的完美来看，显然出自专业的摄影师。画面上有一种很浓的广告的意味，但是据宋清回忆说，董雪和季医生结婚以后开始在家里闲待着，后来呢到一家美容院上了班，从也没有听说过他拍广告之类的事情，并且季医生应该不允许他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董雪在歌舞团的同事曾经约他在酒吧跳过舞，是那种表演性的舞蹈。季医生知道以后就没有准许董雪去干这份工作，尽管董雪在婚前干过这份工作，但是季医生说这是丢人的事儿，不能再干了。那么董雪怎么和薇薇认识并且在一起拍照的呢？联想到薇薇前几天在医院的卫生间里遇见黑衣女人的事儿，我觉得这也许是事出有因吧。而宋清也认为这是完全不可理解，因为薇薇是作为吕小亚住院的守护人才来到这个医院的，而董雪已经失踪一年多了，这只能表明在此之前他们就认识并且在一起拍照。照片上的董雪，一个身材修长丰满的少妇形象，看得出早年舞蹈专业所训练出的标准身材在拍照的时候已经是有些发胖，然而曲线显得更加性感。她的五官清秀，眼神有些迷离，一种飘游不定的感觉。据宋清讲，董雪是在25岁那年和比她大整整10岁的季医生结婚的。至于他们的认识、恋爱等经历基本上无人知晓。宋清到这个医院2年多了，就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至于同事中的议论，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一种是认为季医生有艳福，把这么一个绝顶漂亮的专业舞蹈演员搞到了手。还有的人认为他们俩不太适合，因为季医生从医的经历所形成的冷静性格与唱唱跳跳的女演员不一定在生活中配合得好。再有的议论就是说他们夫妻俩恩爱得很，因为有人看见季医生经常陪着董去逛商场，并且放任董雪买很多很多的衣服。有人说每次看见冬雪的时候啊，她总是穿着最新潮的时装，很少有重复的。 董雪失踪的事儿，是在事发三天以后大家才知道的。宋清说，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季医生说，他那天下夜班后回家，发现董雪不在了，就四处打听和寻找，足足等了三天，他才到警方报警，因为他怕提前讲了失踪，而董雪又回来了，岂不闹个笑话？并且对董雪的声誉也不好。我看着照片上的董雪，性感的身材透着一些野性，而眼神的迷茫又显露出某种怯弱。我无法想象他的生活的真相是什么。我问宋清，他爱穿黑色的衣服吗？因为从照片上的黑色的衣服，我联想到穿着黑袍的神秘的女人。宋清说，他呀，见过董雪几次，都穿着浅色的衣服。他没觉得董雪对黑色有爱好啊。黑色，神秘的颜色，深邃、未知、庄严、凝重、死亡、神圣等等都包含其中。现在又加上失踪事件，失踪也是黑色的，没有形状，没有边际。但是住在季医生楼下的药剂师说，他听见过董雪在屋里说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宋清说，可能是药剂师听错了，不可能的事啊。当初宋清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甚至约上我一起去探听。现在宋清怎么一下子就确定药剂师是听错了呢？我说，谁敢肯定呢？万一药剂师说的是事实，就表明董雪并没有失踪，并且一直待在家里。只是季医生为什么要对外讲失踪呢？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假设。宋清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很紧张的样子。他说，哎，你可别乱猜了啊，别乱猜了。我想董雪肯定是失踪了，季医生怎么会乱讲呢？宋清的紧张让我有些意外。我笑了笑说，我只是随便乱猜罢了。哎，你当初不是也怀疑吗？宋清说，哎，我现在是相信失踪了。哎，董雪真是可怜呐，也不知道遇上了什么事儿。这个时候走廊有了脚步声，一定是季医生从手术室回来了。宋清一阵慌乱，替我将照片迅速地放回了抽屉，并且把里边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然后关上抽屉。医生对我说，季医生回来了，你千万不要讲看见这张照片的事儿啊，也不要提起有关董雪的话题，记住了。我点头同意，并且换了一个位置坐下来，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像是说，咱们装成没事儿似的。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